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啊，好啦，翻到嚟啦，啊，咁啊就今日咧，啊，咁啊，其实而家呢个距离啊，区议会选举啊，其实一个月都冇，啊，好快嘅啫，啊， 十一月24好似系咪？ 系24嘅咋，其实系，咁啊就系啦，一个月都冇啦，咁而家咧就全城啦，其实就琴日原本就做咗简介会啊，咁但系就阿之峰哥入唔到闸啊，第一次咁样样嘅啫，咁乸西嘅搞到系，咁啊搞到咁乸西， 我觉得奇怪，啊，今次确实咧。是因为这个美国人民主人权法案呢老共是有少少投鼠忌器的。包括令到所有的选举主任呢即是民政事务专员呢即是都是不敢 DQ。因为最初我估计呢十个八个 DQ 呢都是有可能。 即是高危人士朱海迪都入到闸。 朱海迪啊岑敖辉啊或者是袁是不是袁家伟啊还是即是 田蛙女孩嘛是。 即我觉得那就是公卫人士来的。但今次竟然呢现在只是剩下之锋哥。即是老实讲如果我是之锋哥我就完全不 care 了。哇我与有荣言啦是吧全香港所有人参加选举都没事唯独是我有事即是说你的政权针对我。那日后我在这个国际的影响力是重大的。 是。 是吧如果俾你如果我是老共的话呢我就放他。等佢做下區議會嗰啲咁樣嘅瑣碎事務。 咁但你唔係老共㗎嘛老共佢自己嗱佢而家咁嗰個考慮呢就在於 咁。咁我係老共嘅一種唔會搞成咁 樣。以前就 DQ 開嘅。而家你唔 DQ 嘅話呢就即係其實喺姿態上面呢就等於向美國跪低。就即係買美國佬怕尤其係買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怕。咁 文匯大公不斷都喺度講緊呢樣嘢。 係啦。嗱，即係譬如你都見到，即係呢篇文啦，係嘛？幾日前嘅咁啊，防毒入閘，選舉主任必須有擔當，係嘛？敢負責，咁啊揾一個咩中國人民大學嘅法律修皮啦，喺大陸讀法學， 唔係梁美芬都係㗎，你冇睇少啊？ 習近平啊，都話讀法律嘅博士喎，大佬嚇，但係只不過係呢 啲啫，係嘛？ 唔係㗎，真係讀翻嚟嘅，屌！即係嗰陣時唔知道我應該要揾槍手啦，應該係啊，咁啊就又話人哋為官避事平生恥喎，屌你老味！喂，咁就话你唔 DQ 啊，即系阿朱海迪啊，放生佢哋啊咁样。咁而家咧就揾个叫做马洲配分，嗱，呢个马洲配分咧就换咗而家呢个叫蔡良。咁啊，好即系好突然啊。咁因为原本咧，啊呢一个叫做系 马太 啊，马太啊。即係頭先叫咩馬洲配分定乜鬼呀 係啊。 咁佢，原本呢就佢呢其實係即係佢都本身好似都幾 reasonable 嗰個人係即係聽返好似其 實喺 南區呀歐軒呀、啊。 佢之前已經俾咗 tips 嘅就係叫啲人呢 是 去個提名顧問委員會嗰度去 check 清楚自己嗰個參選資格嘛。 邊個俾 tips 呀 咪就係佢囉。 馬洲配分。係咩 係呀。所以无论朱海迪又好黄之锋又好岑敖辉他们全部是将自己的 case 是拎过去个提名顾问委员会那里问过的。所以他很难 DQ 的。是给了 tips 出来的。 即是你不可以即是其实是完全十问九不应然之后忽然 DQ 嘛是吧 喂所以今次这个反送中运动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突破了整个 DQ 这个本来已经是变成常态一样。你想想刘小丽又你想想那段时候周庭又 可以 come back 的啦他哋。 是不是朱海迪的 村代表选举。 不过他唯一的作用是在于什么呢第一他画了这条红线给你不停在问你是不是赞成自权是不是赞成港独。OK, 问你时代革命光复香港那你的理解是什么即是他给了这个规限你但最后呢他都是放的。 是 我估呢即是我修正返之前的观点我最初我都以为呢他真的会取消这个区议会选的。后期我再想深一层我觉得他未必会。因为为什么呢面对这个反送中运动建制派输的机会呢已经是很 大。我估是我哋隨時超過一半嘅區議會議席嚟 人大佬啊！嗱，你終於知道點解啊何君堯咁想而家即係呢一個選舉就選唔掂啦，係咪？ 唔係，係嗰班嘅建制派自己喺度騰曬雞嘅。但如果我係老共個計算嘅話咧，就 我寧願佢輸呢一次區議會。 啊、 嗯， 喂，你好過就係點啊？我取消完之後咧，喂，喺嚟緊嘅立法會度，喂，我哋全部走去懲罰佢哋，咁咪仲大鑊。 啊， 喂，輸到撲仔，大佬，俾你代表就係隨時、啊、每區一席啊，好似民主黨咁啊，大佬，即係成個建制陣營啊。 啊， 喂，有乜出奇啊？你寧願今次俾選民懲罰完，喺一個相對上無關痛癢嘅選舉裏面俾大家發泄嘅， 即係走咗次數， 係啊 ，one off 走一次數。但 喂，你俾埋黃之鋒入閘，有乜所謂啫？喂，黃之鋒贏梗啦，可以半島係嘛？咪俾佢贏個陳家沛咯。 陳家沛，但係其實陳家沛 喂，對啲咁嘅建制派嚟講，喺老共嘅眼中，喂，都係 condom 嚟嘅啫嘛。喂，何君瑤都係 condom 嚟㗎，差佬都係 condom 嚟㗎，林鄭月娥都係 condom 啦。 何君瑤都驚輸。 唔係，但你用北京嘅角度真係睇啊嘛。但如果你用嗰班咁嘅九品芝麻官嗰啲咩港嗰啲港九 大公啊， 係啊，文匯大公、港九公位嗰啲角度嚟睇，佢哋就唔可以咁樣做。 意識形態㗎嘛。 唔係，第一唔係意識形態嘅問題，而係話喂，佢投資啊咁多嘢，即係你睇立場新聞都講過啦，佢哋係全香港港九每個屋苑都買一個單位出嚟，然後走去串連嗰一班撐民建聯嘅師奶做咁多嘢出嚟，然後先至贏到呢一個選舉，然後突然之間話：喂，大佬，十一月之後你所有嘅嘢全部都係冇用。喂，咁嗰班九品芝麻官買咗單位嘅嗰一班喺個單位裏面做呢啲連結 office 嘅人，喂，佢哋就好大鑊噶咯，佢哋就失業噶咯噃。 喂，有乜辦法啊？係咪啊？你不斷喺度誤判錯判形勢喎、啊。嗯，系咪？你反成個反送中運動，一次又一次俾機會你去 rectify 自己嘅錯誤，系、 嗯、 咪？ 唔係，所以嗰班人嘅自保方法，咪就係提出一樣嘢，就係、是、喂，不如搞單嘢出嚟，停咗呢個選舉去。 由2012年開始，梁振英上台之後，你係步步進逼啊！對我哋香港人，原本我哋邊有咁多人去關心政治問題，邊、嗯、有咁多政治素人噶？ 啊， 係一小場嘅會議嚟啫嘛。 不過講翻阿黃之鋒個 case 先。 好， 而家之鋒哥啦，即係其實嗰個馬洲配分就射波啦，係嘛？呢、這個好明顯係扮病啦，講真就， 或者係被病啦。 有乜可能嘅大佬？你而家你係一個 case， 你都喺度病嘅，然之後即係走咗去啫。咁你揾 acting 喎，大佬，你乜嘢病咁大鑊啊？呢、這個好明顯係政治病。咁但係咧。咁據聞啊，即係我睇呢個信報啊，余錦賢講嘅就話好笑，其實佢都揾，即係佢好似話係政府今日即係琴日先知嘅啫，即係佢扮病。咁但係我都好懷疑，因為其實連登咧好早之前啊，喺禮拜日嘅時候咧，已經有個 post 走出嚟嘅，就話嗱內幕嗱睇下呢個有選舉主任因為拒絕 DQ 而將會請辭。咁我懷疑呢個會唔會就係馬洲配分？ 唔使懷疑啦， 呢個非常 真撚本就係、 是。如果呢個消息係準確，係 啊，呢個連登股神啊，係咪？咁啊，似乎俾佢即係估中咗。我諗佢亦都真係有內幕啦，係咪？咁佢就話即係唔想。 唔係因為點解今次呢一個嘅逆權運動裏面呢、啊、其實你唔好以為咧，對一啲 AO 嚟講啊，或者係政府公務員，除咗差佬之外，唔計數咧。喂，其實大家都係有一個即係反叛嗰個心理喺度。喂，我点解要继续喺度听你嗰个政权喺度老点先咧？我做埋一啲、啊、即系污糟邋遢嘅嘢咧，系嘛？所以有啲人唔信我。喂，大佬、啊，其实喂 ，ICAC 嗰阵时候话去调查721事件、 啊， 我觉得其实佢哋都会系会认真去做下噶、啊。因为点解各个政府部门都觉得喂，大佬，我同呢、這个即系政权，大佬收耳迷五啦。 其实讲真啦，如果 ICAC 有用嘅话。就唔使要搞到话要独立调查委员会啦。本身 ICAC 咁佢唔系调查，即系警部嘅、 欸。本身 ICAC 就其实系警察嘅天敌嚟噶嘛，大佬啊。 喂你个 post 原来有下文噶、哦，即系嗱有一个叫白影嘅人走去讲嗰、那个接手马洲配分位置嘅蔡亮 啊嘛， 已经收到咩死亡恐吓入住警方安排安全。 系、這個、啊，嗱睇下先吓，蔡亮吓呢、這个叫新会指手话来自内地、哦，蔡亮料负责 DQ 黄之锋啦，即系你话死亡恐吓，你系边度？ 唔系，我觉得之锋哥呢单嘢咧，如果佢真系被 DQ 嘅话咧，对成个区议会嘅选举，泛民主派又好咧，或者系非建制派咁讲咧，其实有利嘅。 嗱、嗯，唔系咁，但系 OK， 即系一将功成就唔系今次系调翻转头啦，唔系一将功成， 咁 佢一个人牺牲咗、啊，就益晒所有人啦。 咁你咪变咗人脱馒头啫。 咁喂，咁之峰哥就唔係志在區議會嗰個位置㗎嘛， 天主教都人血饅頭啦，耶穌嚟嘅啫嘛，佢 唔係咁，但係就咁樣啦。嗱，有，但係咁講啊，就係、是、有話啲，即係睇翻蘋果嘅講法啦，就係、是、話原來有啲人咧就同佢交過手。嗱，雖然嗱呢個阿蔡亮咧以前係做過駐京辦嘅。 嗯， 亦都去过呢一个伦敦啦，唔系去过东京嗰边做经贸办咁样嘅。咁你到咗做咗驻京办，应该同大陆即系都有啲线啦，有啲联系啊咁样啦。咁但系话即系有啲即系民主派同佢合作过嘅，就同佢讲，就即系其实同苹果讲，其实佢丈夫系外国人嚟嘅。咁外国人咧就唔知系咪美国人，如果美国人嘅话咧， 唔系英国美国嘅咧， 就唔应该就好难俾佢 DQ。如果你美国，喂大佬，喂你系啊，如果你系美国人嘅话，咁啊仲硬喎呢个香港民主人权法。咁即系嗱，又话即系有啲民主派， 所以我觉得而家啲 AO 咧，佢真系唔系好似前一个阶段咁咧，佢而家去处理啲咁嘅政治问题嗰时候咧，都投鼠忌。 唔系冇代价啊嘛。嗱，咁民主 喂，点解我要同你呢个政权？以我个人嚟咧，如果去即系牺牲呢一个代价咧， 系啊， 我点解要做呢样嘢咧？系嘛？喂，当然你问我，最好你就系 DQ 黄之锋啦。咁对成个即系选举有利啊！学你话斋，佢变咗耶稣嘅角色咧，大佬系嘛？你咪啲咯。喂，如果反而你放佢入闸咧，啲人可能反而仲诶，即系证明都 OK 啦。即系我哋个反送中运动即系有少少嘅成果，未必系个反击系咁大。但系如果阿之锋哥，因为呢一次咧系被 DQ 嘅话，第一国际知名度大升，系嘛？更加所有嘅政要都要，因为佢系被共产党压迫嘅队长，就要波咁。 之锋哥嚟讲，佢就进可攻退可守嘅， 所以冇所谓噶，系嘛？你俾我选，我系赢紧嘅。喺可以选 到嘅话咧，咁咁佢咪就系做斗士咯，系咪？ 唔系，同埋佢有替补方案喺度噶。佢有 plan B 噶嘛？ 好似有， 系嘛？ 因为佢都知道自己嘅高危。咁但系咁样讲啦，嗱，即系呢个蔡亮咧，冇咁快，喂，即系冇咁快咩话恐吓佢啊，大佬。嗱，因为其实我见到就系话民主派，好似话有嗰啲即系同佢合作过嗰啲咧，话其实佢唔系嗰啲左佬嚟嘅。 唔系，咁你好老实讲，九十年代喺港英嘅年代加入 AO 嘅人咧，虽基本上都系有程序嘅提升嘅。 所以佢名就即系单字名咧，叫蔡亮咧，就好似大陆人咁樣樣啦， 咁又唔好歧視嗰啲單字名嗰啲人 咁但係佢就話佢唔係左 咁你周晴咧、周庭咧都係單字名嘅大佬， 咁話佢唔係左到甩肺喎，做事有傾有講喎，唔會側埋一邊喎。咁但係問題就係、 是、咁 AO 不嬲嗰個嘅 訓練就應該係咁樣嘅， 同埋佢嘅表現出嚟就算佢心理平衡咁諗都好。 咁但係就問題就係話呢一個咧之鋒哥，因為佢太過 iconic 啦。太過標誌式人物啦，即係如果你唔 DQ 佢嘅話咧，就等於係全面跪低，係美國佬。即係尤其喺而家港共啊、老共嗰個鬥爭思維底下咧，佢咁樣跪法，喂，你起碼俾翻個我，喂，俾個面子我係嘛？ 我覺得如果我係即係中安揸權嘅人，我估計佢真係唔 care， 佢真係唔 care， 唔 care 之鋒哥嘅DQ。如果我係佢，我一定會放佢入閘，俾佢選。即係如果我計算。话俾人听，喂，其实我哋香港依然系一国两制嘅地方，你继续要嚟投资我哋呢度，喂，我继续要即系透过香港嚟赚外汇，喂，我哋真系显示到一国两制嘅出嚟嘅，喂，之前嗰啲嘢我 rectify 翻，尤其是经过呢一场运动，我 accountable responsive to 我群众嘅诉求，喂，我觉得如果我系习近平，我真系会咁。 但 打你个措手不， 但当习近平佢嘅位置即系对美关系、对港关系个定位系在于斗争嘅话，就第二个古仔咯。 未必，我觉得佢一定会即系翻翻去我之前嘅基本点，就系佢宁愿攞我哋香港人嚟做筹码，喺呢一个嘅中美贸易谈判里边，对香港即系香港呢啲咁嘅问题嚟讲，喂，佢司空见惯啦。 系 13亿人民里边。西藏又好，新疆又好，四川又好，福建又好，喂，成日都有呢啲咁样嘅反抗嘅运动噶啦。不过，喂，你喺香港，你唔可以用大陆嗰套嚟去处理嗰个问题，所以先搞到即系甩甩流流啫嘛，系咪？佢唔可以全面强硬啊嘛，唔可以喂香港最多扣48小时要上庭啦。喂，内地嗰啲喂扣一个月都冇人知噶噃，大哥。喂，你 apply 唔到嗰套嘅时候。咁你咪用翻個開門呢個方法咯。 原本有一個人咧，好有指標作用嘅，就係、是、陳國強。咁陳國強咧，嗱，如果大家仲記得嚇，即係立法會補選嗰唔係補選啊，其實係上次係大選啊。立法會選舉嗰次咧，佢被 DQ 咗，因為佢開宗明義，即係佢係撐港獨嘅嘛，好似係嘛。 嗯。 咁嗱， 我覺得佢係好重要嘅指標。嗱，佢講到名產港獨，如果俾佢入閘嘅話咧，咁就喂，你冇理由 DQ 啊，資峰哥喎，因為資峰佢都未講話港獨啊。但係我啱啱 check 翻，喂大佬，呢個好奇怪。陳國強咧，佢喺佢自己沙田嘅錦濤區啊，佢竟然今年冇連任啊，仲走去退選喎。咁當佢好似有啲嗌霎啦，就喺度話，即係同其中一個咧，叫做話咩陳子俊係嘛？即係陳天俊，唔記得咗同邊個啦？即係咩叫做係有一個民主派嘅撞區嘅一個許立新，你識唔識啊？ 唔識 啊，係嘛？咁又話即係有啲人就話即係講咗參選又唔參選，係 你重點喺邊度先？你講啲細節。 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嗱，如果佢係要連任嘅話，佢冇理由退選噶嘛，係嘛？ 嗯， 即係尤其你現任區議員，你冇理由退選噶、哦，因為咧嗱，你佢自己講過話終身參選嘅。佢亦都試過呢一個啦 DQ 嘅底線嘅。嗱，如果佢唔選嘅話咧，嗱， 佢講嘅嘢你打個 discount 啊。如果佢 係我師弟嚟， 佢係你師弟係嘛？ 係啊，佢打個 discount 啦。我唔會強烈批評佢，不過問題就係佢講嘅説話，佢所做嘅行為，一句啦，打個折扣啦，即係不過當然你話即係已經有多人擺曬明嘅口號，時代革命光復香港都入到閘嘅話咧。甚至乎咧，好多人都喺度。 咁佢有解釋過有啲係。 初初陀陀搞個零兩個禮拜都係入到閘嘅話咧， 即係 我就真係諗唔到。喂，其實老共都好頭痛，好似燙手山芋咁，雞肋咁樣。我就放啦。係咪？我點解要為成個反建制嘅陣營做曬先得㗎？我 DQ 咗黃之峰，嗱，我一日就 DQ 十幾個。所有講過自決嘅，所有講過港獨嘅，全部都唔俾入，甚至乎時代革命光復香港都唔得。嗱，你一係就畫呢條線，喂，咁你 DQ 好多人 嘅。文匯報咪話想畫呢條線咯，咁但係問題就係嗰 DQ 主任唔聽。 咁就印證一樣嘢啦。 就香港民主人權法有用咯。 一，人民主人權法有用；二，其實老共嘅內部都真係有分呢個溫和派同強硬派，同埋佢處理香港問題裏面咧有不同嘅。處理方法，甚至乎第三樣，我之前嘅估計就係話，其實有好多嘅 AO， 甚至乎係政務官或者係成個公務員嘅系統，其實都喺度抗命緊咯。我點解要同你執行呢啲咁樣嘅硬指令，同埋做埋呢啲污糟邋遢嘅嘢啫？我點解要同你咁做啫？我有咩著數先得㗎？冇啊嘛。所以我覺得資峰哥放佢入閘嘅機會，我覺得係 more likely than not。喺而家个咁嘅形势里， 你觉得佢会放嘅？ 我觉得 喂，但系如果佢放嘅话，对阿马周佩芬咧就好唔公。 如果佢唔放嘅话咧，就唔判噶啦又。 因为我觉得马周佩芬咧，点解要找到佢射波咧？就因为佢真系唔肯接呢张单啊嘛。佢 咁啊，梗系有人同佢讲唔可以唔DQ之风哥啦，系咪啊？咁所以佢先咁抗命啦。但系佢咁样喂，但系如果纵观成个大形势嚟讲，你明知区议会都输到。一扑一碌噶啦，建制派，咁你咪等佢输一次咯。喂，你仲输多几钱重？ 啊，我觉得 喂，你计条数，你点计啊？你 DQ 完之峰哥之后， 我觉得陈家佩唔惊同佢对选。我觉得陈家佩咧， 记到钱，我系佢啊，已经预咗输咗，输咗俾之峰哥啦，大佬。 唔係佢可能預早啊！你見佢個樣咧，就係其實今日佢今朝好似喺商台啊嘛。 喂，就算之峰哥 DQ 咗。佢嘅 Plan B 都贏佢啦，系咪？喂，佢真系挨一板出嚟輸嘅咋？難聽啲講就係頂一板嘅咋。我係佢就唔選啦，我係陳家佩。喂，咁嘅政治形勢，你係建制派。喂，除咗你接咗命令，一定要局你去選。喂，而家點選啊？ 係。 喂，而家喂你點樣面對群眾啊？ 係。 係咪啊？淺藍嗰啲變咗淺黃咯。淨係 10% swing 我哋以前大概55度，我當你 10% swing 來回，你睇下計下條數。 唔係你而家睇下就咁，老共係打緊咩船盤？就尤其係而家嚟緊呢個禮拜啦，就搞緊呢一個。 不過我老實講，佢哋一定係有分歧嘅內部，即係學你話齋，有一啲嘅即係爛頭卒、文匯大公嗰啲，梗係以強硬嘅路線咪。即係處理嘅方法啦。喂，如果唔係我點樣保翻住自己嘅權位啊？ 嗱， 我嘅運動一完啊！ 習近平一定秋後算帳。 你睇下 追究你包嘅責任。 你睇下 你搞到一劈屎。 你睇下你信唔信Financial Times 個 source？ 即係 我信 嚇、啊、Financial Times 嘅 source 咧，佢話會換阿林鄭，但係換林鄭咧，佢搞到三月咧就真係太耐，大佬呢、這個真係好大喎。 佢開人大政協啊，佢要開完人大政協交代完之後，林鄭先至可以。 因為對老共嚟講咧，處理香港嘅問題咧，佢一定係軟硬交替咁運用嘅。一定是軟硬交替，除非他已經完全放棄香港，我不要了香港。 他不是喎， 我不 treasure 香港，究竟對我的經濟有沒有利益？OK， 嗱，咁就唔需要討論啦。他所有做嗰啲嘢都是契弟嘅嘢，但係佢如果唔係嘅話，佢仲要香港嘅話咧，一日仲要香港，佢一定要強硬，即係放軟，係交替咁運用。所以你諗下最近立法會啊嗰啲咩事務委員會又好咧、都放兩個民主派嘅走去做，其實呢一個應該係一個 路線調整啦， 路線嘅調整 啊，唔係同埋就係話 以前你一個位都冇噶嘛， 喺 Financial Times 佢講就係而家官門啲人選啊，即係佢揀嗰啲人選啦，即係譬如你話佢四個啊嘛，陳茂波啊，陳茂波都係講嘅啫，跟住就係陳志思嗰啲又係講嘅啫，係咪？因為佢講過就係話，就算有呢兩個都好，因為其實佢而家係即係現任嘅班子裏面一員，咁所以同阿林鄭太近，即係如果你話揾翻佢哋做嘅話，未必有止血嘅效果，咁所以咧就好可能揾唐英年或者揾陳德霖，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啦，喂。你而家你日子擲定啦，三月廿二號係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選唔選咧？你唔選係唔得嘅喎，因為你唔選嘅話咧，咁呢個違反咗基本法喎。你冇人 要選 人命嘅喎，係嘛？咁你要選嘅話，你係諗住嗰個人係喺三月廿二號就其實係上任啊，定還是三月廿二號先至話部署緊，即係先宣布林鄭落台啦？喂，爭好遠喎、啊，其實係 三月廿二號宣布林鄭落台嘅話，嗰、那個上位嗰個叫張建宗 啊，啱啊，因為你係政務司司長啊嘛，佢腳痛咧都係， 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開完 聲，關鍵喺邊度咧？就喺下年立法會選舉前， 啊、 一定要將香港嘅民意挽回翻的咁多 啊，咁啊，即係叫做係啱啱好喺立法會選舉之前咧，冇 輸到撲直。 啱啱本立法會選舉之前呢，就將即係有一個新人士新作風 reboot 過香港呢部機啦，咁就令到民即係呢個建制派呢就可以反彈，係咪？ 因為除非佢諗住我已經放棄香港，我對香港人死心，我一定要全面報復。Otherwise， 佢一定要無論喺獨立調查委員會喺呢個成個管治班子裏面呢，一定要有作出少少似模似樣真真假假都好呢嘅讓步。所以我係有信心啊，我對即係未來只要我哋繼續 keep 住呢個 momentum 去 resistance 嘅話，即係我哋唔好突然間喂乜都冇乜都冇嘢搞，大佬係嘛？即係起碼兩個禮拜或者三個禮拜都要出show 一次。 你聽林鄭嘅口風同埋 Financial Times 嘅口風，其實有一樣嘢相似嘅，就係話啦，你哋嗰個抗爭完咗咧，好多嘢咧就之後就會做啦。 我覺得反而呢個係 trap 嚟， 你覺得係 trap 係咪？ 我覺得我哋要小心就係咧，因為佢查佬試沙煲試呢樣嘢就你哋平靜落嚟。 屌，如果平靜嘅話，就唔使林鄭落台啦。 冇錯， 戇鳩啊呢個， 係嘛？你 take a break 嘅話咧， 林鄭落台都平靜唔到啊，算數啦。 喂，其實如果我係佢， 所以個張力係要喺度啊嘛，要 嗰個形勢嘅判斷啊。就算我哋平靜咗落嚟啊，即係我哋真係宣布三個月乜都唔鬼搞啦，其實你都係收回唔到香港人嘅民心。你一定要喺政治上做好大嘅讓步咧，包括成個管治班子是要大換班，包括搞獨立調查，包括你是要處理幾廿個差佬的警報的問題。喂，如果唔係你冇得搞， 六大訴求佢係不可完嘅啦。 冇錯。喂，如果唔係你香港基本上我哋嗰個民心，你係冇辦法即穩定嘅，係咪？日日出個個禮拜出去打咯，你係咪想咁見到咁啊？我都唔想见到咁啦，大佬，唔好话你老共啦，除非你觉得香港系冇用嘅，我已经放弃啦，咁你收翻个两制啦，系咪？好似我哋当年咁嘅子弹妹基本法佢算啦，系咪？咁咪一国一制咯，你用翻外地一套嚟管香港啊嘛，咁我哋大家走夹唔唞噶啦，起码一百万香港人而家揸住外国护照嗰啲排住队走啦，大佬，系咪？咪推冧个楼市佢咯，系咪？最大嘅利益系你哋班契弟喺嗰班大陆佬啫，屌，我哋输五蚊，你输五亿。咁就陪你玩咯。 好，咁今日上差唔多啦。 好，宵夜，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